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都咋没拿你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正呀。 那 么只要讲平定过年也不舒服个，经过你的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多，后头少。 哎，有个有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衫。 嗯， 经过那个撑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咋个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向当双胎放了牙膏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应该是三加倍的。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撑衫是两样。 来来， 前头一块是绑绑硬的。 哎，经过你胸口的一块撑衫是绑绑硬的，算了，头颈里向个领头啊，还是绑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你让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撑衫小一点。 嗯。 经过你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挪根领结。我接接，眼睛抽筋，抽的经过你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肌肉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是好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颈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来工地啊。 哦，来。 要自家走是 哎， 哦哟，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哦哟，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是出来了， 搿是侬去得当了一个舞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围互动下，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官， 哦，这个也好把人了哟。 阿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撑伞出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官人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没时候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哪能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官人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了。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是。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呢，三个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你讲，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我也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也弄错的当新官人，外地出老爷还结婚。 哎呀， 这倒是要弄错。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官人没到。你提苦呢，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提苦呢， 那个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一包衬衫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个暖热点的呀？ 不来瑞，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米腰米裤结婚。哦，你要没空啊？这都都说啊， 这是不等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再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重新安置的呀。 嗯， 你白日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把菜的汽车， 嗯， 经过你后的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我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还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嗯， 一姓地呀，一毛地个地，那么要叫一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宝冰箱， 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拎兜数，兜数干嘛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等会你，等会你， 等会你啥呢？ 等会你弄自家呀！ 啊，就是我自家。混蛋，老弟！ 啊，我， 家老人，老弟！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我们从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仔细一些， 来，帮帮忙，领个。 男女兵家迎新郎新娘，这里。 哎，男女兵家， 那么今天是这个新郎， 新郎贵姓啊？ 姓李，姓李。 哦，李先生，大号是这个哦，李玉宝，李玉宝。哦，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逼人来征婚，那么逼人是不会征婚。那么逼人送他们四个字，逼人送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逼人是不会讲话。李人 得 到 必然， 李人是蒙大驾的才来。那么 必然，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必然， 还有这个 必然。 好，那么你们讲了，必然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事， 假若人之事，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道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本来临时眼睛拉屎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是娘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家道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道人，我现在以家道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道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钿头啊，搿种老把洋钿头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头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张，10000洋钿可以买到三张。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地带来四张么子啊？要买趁早，来啥人去买？ 哎，那个洋钿头， 喂， 介绍洋钿头啊。 啊、喂，侬哪能买洋钿头啥的了？ 不是，我是来买洋钿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 好，你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病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过迎佛， 迎佛是说的，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佛，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过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的，夜里灯火过之，那么俺个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快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迷天哎，你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瓶底都差不多的，一搞跌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出来是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屋里还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虎凤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对方留中风。 好哟，喂。 那么 你不要不要出来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好了好 了。往今朝来要来。 好了好了。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 金箍，来 咦， 原来没人来帮侬呀！ 啊，我不来了。我来外面了，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那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的。 哎呦。 我还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变心的。 嗯。 像老头子媳妇，我得变心。 嗯。 伊老是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真幸福是。 那么，这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这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买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对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说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大哥哥俩娘算这个当八虎了，天下了。 像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弄俺家天下了。 我天下不这样嘛，门上是个两个。 啊，是来后地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饭好，那边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大字头，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谁都不要收。 伊拨我们，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可 惜。伊眼睛不拨我真过 哟，到底裤浪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侬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出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伐？ 搿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堂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的， 熟悉的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跟我到，跟到听听看哎。 喊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到喊喊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原来这样，也是一来一屋下面两本事。 一屋下什么了？ 他们叫一屋下。 哦，一屋下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们叫本事。 哦，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也一屋下面两本事。也有来汤包年纪。 哦，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的。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七手斤， 那银一直要七手的。又有来汤包年纪，又再来陈酒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个。 又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的？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也来这，也你会养张水山，也去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也你会养张水山，也去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我一个耳毛 灵，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又一来炒米粉，从油丝里上蘸，又再来陈酒么两两扛，又一来，又一来，又再来肉丝上往大地呀，又再来小龙门的两扛，又一来把谷米两两扛么从油丝里上蘸。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天人生招待不？ 哎，是个是个。 朋友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天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来着？ 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吗？ 是的，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这个。 哎，找台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牛蛋嘞？ 老实在老实边，侬等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个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都海亮，海亮，海亮。 哎呦，老李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 作。哎呦，老李一代。 哦。 杨水来两样，什么两天都来上摘。杨肉丝往那当，肉丝要改人手。杨再来汤姜三块改刀。杨来八宝来姜刀的。杨再来葱头加辣花。杨上汤水粉干叶菜萝卜的么改刀烧来头，你来上摘。哎呦，老张来。 一用了对开大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大块头啊？ 脑袋个大块头。 对人手来是有哪能大块头了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有张手的。用对开大块头的一张。 哎，几点？ 用三股五零的。 哎， 用长龙水张。 几点啊？ 后来你家头一张。 手手清爽。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你家头只吃五分洋钿啊？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大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过油了后来， 哎， 也后来个小弟弟会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椒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先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的 个，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现在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火锅，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在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的。 什么叫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早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我看上了。喂，表姐，侬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干净。这是你熟悉的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是呀， 这下您身体好不了？ 我好 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好的，对的。 我等卡。 哎呀，我是个连 的，对不对？ 哎呀，哎呀，哎呀，哎，我是个连 的。今天俺不来不了。 今早屋里向您谁来的？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的伤。我是哪能不来嘞？ 你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 是啊， 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哪？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等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是侬才爱听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阿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灯笼在旁边嘞？ 搿么对啥侬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勿灵，我顶拍的有气了。 哦。搿是讨厌个。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搿么今天我们来拿酒吃伐？ 搿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 根本搿能样子。 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个。 哎，这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不要紧，是上雕好的。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莲落 去，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打走嘞。 豆沙好，打走啊？ 哎， 根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游脱嘞，游掉嘞。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打扮了，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买下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水家头又上吊嘞。

做人一些美酒。妹们谈笑真闲语，吃不见秋香美如酒。世人已到江开店，千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爹啊，不，今夕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爹爹。走一步要找得娘、啊啊啊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安成眠。是我这一了，东乡姐姐，气势冰霜，人言人语多忌口，夫唱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下。下来了呀， 想姐姐太远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